孟加拉国各界人士21号在达海举行集会，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参加集会的有孟加拉国民族党总书记、孟加拉国劳工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等各政党、团体、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和新闻出版部门的人士。会上发言者说，敬爱的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反映了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意愿，并表示坚信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将竭诚拥护金正恩阁下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在争取最后胜利的历史性斗争中取得辉煌胜利。